果觉得热带岛屿与生俱来就有着浪漫情怀的话，那么冰河列车又会让你有怎样的感受呢？接下来我们去往阿尔卑斯山，来一场冰河列车的童话之旅。瑞士的冰河列车有全世界最浪漫的观光列车之称，是与黄金列车齐名的瑞士旅行的专线。这段列车行驶在奇岩遍布的阿尔卑斯山区，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达到了1429米。列车爬升到山顶，又一路向山下俯冲，给游客的感觉像是乘坐着惊险的过山车。到达马特雄峰则是观景的最高潮。冰河列车沿途会经过草原、高山、峡谷、91个隧道以及291座桥墩，不同的风貌地形带来美不胜收的景致。配合欧洲休闲步调的冰河列车，一路上美景不断的变换，让人忘却了时间的存在。在节目的一开篇，我就曾经说过，很多梦幻之旅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有时间要求的。那么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往泰晤士河，这里如果能够在夏日的黄昏时分来，那便是最美的风景。坐落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伦敦眼是世界上首座，同时也是截止到2065年最大的观景摩天轮。它呢已经成为了伦敦的地标性建筑，也是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。到了夏季的时候，整个伦敦都充满了活力与热情。不过在长达17个小时的日照过程中，我觉得还是傍晚的伦敦更为清爽宜人，而伦敦眼呢在夜间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蓝色光环，大大增添了泰晤士河的梦幻气质。 Setting the sun approaches for me.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是寻找世界上那些最梦幻的旅行目的地。这个最梦幻的旅行目的地呢，可不是我一人独家说的，而是美国地理杂志评选出来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往维多利亚瀑布，在非洲的大瀑布上玩心跳。维多利亚瀑布是津巴布韦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了，瀑布实在是太壮观了，似乎是上百万加仑的水从天上倾泻而下，跃入山谷下1.7公里宽的峡谷当中。在瀑布顶端呢，还有一个著名的魔鬼泳池，这里是世界上最惊险的游泳池了。我觉得与这里相比，世界上所有的无边泳池那已经是弱爆了的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秘鲁马丘比丘，这里有着永恒的奇迹。马丘比丘被称作是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，由于其圣洁、神秘、虔诚的氛围，马丘比丘被列入了全球十大怀古圣地名单。整个遗迹呢，是由140个建筑组成的，其中包括庙宇、避难所、公园和居住区。这里还建有超过100处整块的花岗岩凿就而成的阶梯。感觉这些阶梯便是能够登上天堂去与仙人接触的方式。樱花与生俱来就有着美丽凄婉而又浪漫梦幻的气质，那么如果赏樱呢，我想还是应该去京都吧。爱上日本的春天便是从京都开始的。京都四季皆美，但最著名的还属樱花季与红叶季。三月下的京都，遍地樱花，漫空笼翠。漫步在小巷子里，随时便可见着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子，撑一把小花伞，站在古色古香的道路旁，而随手看见的居酒屋便是你最好的赏景去处。 Thanks for all those wide-eyed nights tender. brought the color back into my life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最梦幻的旅行地之旅。下一站呢，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冰岛，在世界边缘高冷的地方说我爱你。冰岛呢，几乎整个国家呀都是建立在火山岩石上的，大部分土地是不能开垦的，但是呢，它却是世界上拥有温泉最多的国家，也是地热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，所以冰岛被称之为冰火之国。你可以去著名的蓝湖温泉泡汤，欣赏风景迥异的，是德国旅游的热门项目了，同时也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旅行路线之一。比如说这里的浪漫之路、古堡之路，便都是最吸引眼球的地方。罗腾堡这个小城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很多次战火的洗礼，然而幸运的是许多古老建筑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，这让今天的罗腾堡仍然充满了欧洲中世纪的浪漫情调，这也是如今人们仍然那么热爱这个小城的原因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 自己的是别人送的。领头的那个蒙面人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李福康。见李福康的眼神很是自然，这才下令手下人去将银车拉走，顺便呢抓走了一位随从，然后扬长而去了。再说这帮盗匪将李福康的那个随从捉走以后呢，于是便拷问那个随从是从哪儿来的。当这帮黑衣人中的首领得知是从北京来的李三少爷以后，当即将那个随从敲晕了过去，然后脱下面罩。原来这个首领正是本地的县令童无妾，那帮人马也是县衙的差役。怎么办呢？童无妾今天可算是碰到了倒霉事儿啊。他心想，我说今天怎么那么多银子，原来他的主人是赫赫有名的李大总管的三少爷。那李大总管是有权有势之人，要是他知道这件事，我岂不连老命都没了吗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将李福康这帮人给杀了，让他死无对证。